Book 2 98 98 98 حروف العطف المزدوجة 并列连词 صحيح أن الرحلة كانت جميلة إلا أنها كانت متعبة جدا. 这次旅游虽然很好，但是太累人了。 صحيح أن القطار كان حسب الموعد، إلا أنه كان مليئا جدا. 这趟火车虽然很准时，但是太满了。 虽然很准时，但是太满了。 صحيح أن الفندق كان مريحاً، إلا أنه كان غالياً جداً. 这家宾馆虽然很舒服，但是太贵了。 这家宾馆虽然很舒服，但是太贵了。 سيسافر إما بالباص أو بالقطار. 他不是坐公共汽车，就是坐火车。 他不是坐公共汽车，就是坐火车。 سيأتي إما اليوم أو غدا باكرا. 他不是今天晚上来，就是明天早上来。 他不是今天晚上来。就是明天早上来。 سيسكن إما معنا أو في الفندق. 他或者住在我家，或者是住宾馆。 他或者住在我家，或者是住宾馆。 إنها تتكلم الإسبانية كما أيضا الإنجليزية. 他不仅说西班牙语，而且也说英语。 他不仅说西班牙语，而且也说英语。 لقد عاشت في مدريد كما أيضا في لندن. 他不仅在马德里生活过，而且也在伦敦生活过。 他不仅在马德里生活过，而且也在伦敦生活过。 إنها تعرف إسبانيا كما أيضا إنجلترا. 他不仅了解西班牙，而且也了解英格兰。 他不仅了解西班牙，而且也了解英格兰。 إنه ليس فقط غبيا بل أيضا كسولا. 他不只是傻而且懒。 他不只是傻而且懒。 إنها ليست فقط جميلة بل أيضا ذكية. 他不仅漂亮而且也聪明。 他不仅漂亮而且也聪明。 إنها لا تتكلم فقط الألمانية بل أيضا الفرنسية. 她不只说德语，而且还说法语。 她不只说德语，而且还说法语。 لا أستطيع أن أعزف على البيانو ولا على القيثارة. 我既不会弹钢琴。也不会弹吉他。 我既不会弹钢琴，也不会弹吉他。 لا أستطيع أن أرقص الفالس ولا السامبا. 我既不会跳华尔兹，也不会跳桑巴舞。 我既不会跳华尔兹，也不会跳桑巴舞。 لا أحب الأوبرا ولا الباليه. 我既不喜欢歌剧，也不喜欢芭蕾。 我既不喜欢歌剧，也不喜欢芭蕾。 كلما اشتغلت بسرعة أكبر، كلما انتهيت منه باكرا. 你工作越快，就越早完成。 你工作越快，就越早完成。 كلما أتيت أكثر باكرا، كلما قدرت أن تذهب أكثر باكرا. 你来得越早，你就可以走得越早。 你来得越早，你就可以走得越早。 كلما تقدم المرء في العمر، كلما أصبح أكثر رضا. 人越老，就越想生活的舒适。 人越老，就越想生活的舒适。